什么叫打十番呢？就是一边喝酒一边奏乐，热闹去了。凤姐不怎么高兴 哦， 在这儿不方便呐，背地里呀、不知道干什么事儿去呢。尤氏笑了笑，哪像你呀、这么正经啊。唉，男人事儿你别管，不行我瞧瞧。凤姐一提罗裙噔噔噔下了楼，刚一拐弯，你说多巧，迎面正碰上贾瑞。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老同学你好， 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这儿和他见面。 阿芳约你在这儿见面？ 嗯哼。 哦，我明白了，阿芳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呦，别自作多情了，阿芳怎么能跟你好呢？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知道吗？ 嗯， 想当初阿芳曾经拉过我的手，每逢星期一、阿芳就拉过我的爪。哎呀， 还是爪。 他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到底看什么？ 看我手指盖有泥没？ 哎呦，人家那是检查卫生。要说阿芳是真的对我好， 对你好， 他曾经拥抱过我。 你说什么？ 那次上体育课练双杠，我当时看见阿芳一鼓作气，蹭，我就上去了，可是两眼一黑，啪，我又掉下来了。 好， 当然好了，阿芳他把我给抱住了， 是不是？把你给抱住了 啊！当时我感激的对阿芳说：“阿芳，谢谢。” 那阿芳说什么了吗？ 阿芳当时抱着我，也温柔地对我说：“ 啊， 玩去！”他把我扔出去。 太好了，太好了！ 你想在阿芳面前和我竞争？ 好，咱哥俩一言为定，公平竞争。 那就看阿芳的了。如果他要是跟谁好，肯定就先拥抱谁。 说的没错，他要先拥抱谁，就证明他喜欢谁。 来了， 老同学， 阿芳， 你们好吗？ 好， 老同学，老同学，来呀！ 哎，哎，看见了，他先拥抱的是，呸！ 我们俩怎么才一见面就打打闹闹的了？ 好同学是打不散的。 对，打散你不是好同学。 说得太好了， 阿芳，这么多年没有见，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潘金莲。 瞎说，阿芳怎么越来越像潘金莲呢？ 那像谁啊？ 阿芳越来越像海狗油。 别闹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哦。 我们也好想好想你哟。 那你坐下说。 好，好，请上座。 哎，慢着，你们俩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在班上是怎么坐的吗？ 啊，我知道，那回我们学校翻修，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桌旁。 对对，阿芳坐中间，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坐好。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那看哪？ 看黑板喽。 哦， 哎，这边瞧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